锵锵三人行，马博士，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位女博士啊，咱们这个苏系清莆田少林寺来的，对吧？就是那儿的人啊， 对对对， 北师大心理学的博士，现在在香港做什么工作？ 我实际上是那个社工背景的，完在那个浸会大学生事务处做研究，主要是研究大学生的全发展方面的。 你现在啊，关心关心中学生吧？ 对，我 这个今天咱们苏博士来跟马博士，是因为这几天香港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幸的事情，我觉得它不是香港问题， 对， 它是人类问题。 对， 这个他把一个问题摆到了父母面前，哎，我觉得这个很较劲。 嗯， 要是你的女儿把男朋友带到家里，当天晚上要过夜，父母亲能不能行？我跟你说，是因为什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男孩子，才17岁的男孩子，中学生吧， 对， 跟他的女朋友15岁。你看香港报纸也炒作，就是贫家男孩跟富家女这个相爱。 嗯， 但是那天具体到那天夜里发生什么事儿呢？他说他要温习功课，据说以前他也曾经在这个女孩家过过夜，那女孩帮他温习功课，然后呢温习功课大概到晚上0点左右，女孩这个父母亲不干了，女孩父母亲就让她走， 对， 她不肯走，女孩父母亲就要报警。当时这个17岁的男孩冲到19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身亡。我们可以看看照片，这个男孩子，我觉得看着真是，你看多可爱，这么一个男孩啊，他是跟这个女孩啊是特别的这个相爱，在 Facebook 上都爱的宣言。你看，这就是那个女孩，说两个人呢、啊、这个爱的这个反正火山火燎的。然后你再看下边啊，这个多惨，19楼就从这高楼一跃而下，不治身亡嘛。然后再下边就是说啊，这个女孩就认为这个男孩绝不会给她买这个戒指这个礼物，但是这个男孩子还是这么有心啊，给女孩买这么一个定情戒指。这说明两个人呢、啊、这确实这个也是为爱，这算是为情生死相许？不算，这是父母的干预。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了，父母在这个地方他是在发觉自己觉得有危机的时候才干预的。那在这情况下呢，他到底知道这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呢？实际上我觉得这父母之前有没有去了解呢？ 我们也很难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你看哈，香港坦白讲地方那么小哈，这个他容许这个男生去他女儿去他家来温习在一起哈，他一定背后有他的盘算，有他的了解的。搞不好还是因为听了你们心理学家的建议因为心理学家经常讲嘛，与其你家里的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啊约会交男女朋友哈、啊、与其让他们在外面你控制不到看不到的地方鬼混，不如你大方一点哈、啊、你请他们回来在家里，你还可以看到他，还可以管理他们，有效管理。我记得我也因为我家有女孩嘛哈、 啊、哎，马博士的女儿也是到了可以带男孩回家过夜的年龄 了啊，对， 但是 18岁 你想 还可以结婚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啊，当然想过。 你能接受吗？ 能看到什么地步？所以我才会说很仔细的看了很多材料哈。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当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家里有女儿16、17、18，就让他们回家来，在那边一起来沟通嘛，跟那个男朋友一起沟通，让他们熟了，他们反而会自我控制，不会乱来哈。可是说回这个个案，他就在当时一定有一些冲突嘛啊，我们都不知道。那说回文涛关心了哈、我看完这个之后了哈、我当然也盘算过嘛，假如他交男朋友当然是回来，可是不准过夜哈、我不准过夜嘛，过夜我心里会吃醋，而且香港家里小啊，隔音不好啊。 那他们要是出去自己开房过夜呢？ 啊，那我控制不了。有一句广东人说嘛，眼不见为干净嘛。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考虑过呢？如果你女儿呢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她想要跟着男孩子发展这种亲密的关系，你觉得心理学家实际上也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孩子带回家，在你的眼皮底下在做什么，好像我们就已经控制了，自己觉得就安全。而事实上，我们可能就会希望说，孩子在那个家长的那个眼皮底下，实际上是希望说我们家长能不能积极的参与，比如说跟他们真正去谈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跟婚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可能涉及到的性方面的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个家庭的家父母有没有去做到这个。 你的女儿，她刚才说 我的儿子， 儿子，就你儿子，听说就是九岁早恋的时候就跟你。 对，其实他几年前呢，是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跟我谈过，他说，哎， 这早了点吧。 对，六岁的时候，对，就跟我谈，他说呢，我喜欢一个女孩，我说你怎么样喜欢？他说觉得这个女孩子讲什么话，他都觉得哎听得很舒服的，而且长得最漂亮。他说我想跟她结婚。 哦，我当时很早熟啊。 对，比较早熟，但是我确实也像一般的母亲一样，我就觉得非常的吃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也不能跟他定位说，事实上我自己觉得，他未必真的是恋爱的关系，而只是觉得有一种好感，因为男孩子嘛，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有一种心动，我觉得这很正常。因此我就拿出来比，就问他说 OK 你想帕托，你还要结婚吗？那我们考虑一下，这结婚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条件呢、啊、要置办彩礼啦，你要跟女孩子表示心意啊，你要不要买戒指啊等等，这些都是要钱的。 儿子提出了经济上的压力。 对，因此我们俩一条一条写，一条一条列，后边结算一下啊，几年前我们就结算啊，在国内结婚最简单粗办一下要10万块。我儿子说，哎呀，结婚结不起，不玩了。 下下是会聊天的， 是不是下回不用那么麻烦啊、嗯、把你儿子带来看看马叔叔结婚的结果，他就不敢结婚、嗯、他说我不要结婚了。 你看西方我听说过，就说现在这父母都开放到什么程度、嗯、过去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嘛，就是说有个男孩子爱上这家的女儿了、嗯、整天带他们家女儿去看电影啊、嗯、喝咖啡啊，然后有一天这女儿的父亲很威严的就问这个男孩子说，年轻人，你整天带着我这个女儿出去喝咖啡看电影，你就不想着干点别的吗？这男孩子说，您是说可以干别的了吗？但是这是过去的一个意识哈，但是现在我听说他们说北欧还是哪儿，父母都看15、16岁的女儿啊，说是跟男同学趴托，父母亲就给他安全套啊，就是这也就是你，我觉得这个很难，特别是女儿的这个父母亲呢、啊，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啊，其实很多父母亲你也不知道他对不对，他觉得吧，这事儿要是我是儿子，那我们是占便宜的，这要是女儿，这可吃了大亏了。 事实上有一种这种传统这种观念，包括这个个案里面这种女方的父亲，实际上可能为什么是女方的父母这么强烈的，就希望说在这个最后是要驱赶他走的。那再实际上是有一种这方面的这种文化的烙印在这里面，他可能就觉得如果孩子在这儿发生性关系，可能就会再跟再往下去发展更多的事情的时候，会让他难以去控制，或者就觉得这个门面上面有一些损伤啊。那事实上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 是，可是对啊，就这个个案我们还不了解了。 对， 因为假如不要说什么女儿的男朋友，就算是其他的自己的朋友来我家了，一点都不走，文涛来看我一点都不走，我一定赶你走了，你千万不要在我家跳楼，对吧？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大家父亲要去叫警察报警呢？是否就只有这么一种方式让他走呢？ 可能我是看到，因为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报道哈，有些报纸说这个男生也有一些言语冲突哈，就等于是说冲突起来了，我拼不走，我就是不走，你敢你就报警，你报警我就死给你看啊！当然这是一些报纸的报道哈，背后的情况我们其实不太知道。 这个你看哈，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嗯，特别是说中学生，你不是平常经常进行干预的吗？ 对， 我就觉得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动不动就死， 对， 你现在很多新闻哈，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也是一种我们经常讲下一代心理的承受能力是比较弱一点，或者是比较脆弱，我们经常讲叫脆弱的一代。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代都觉得下一代都很脆弱呢？这个事实上也是提出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或者是很严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下一代到底怎么样去教？我们下一代到底怎么样去让他很强壮起来呢？而是让我就觉得呢，我自己一直在做中学跟大学生的心理研究，我就发现了事实上有些时候也是包括了我们父母或者是成人的这种世界对他们的极端的不信任。 比如说 我们在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说都要经过很多的错误的尝试，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找到我们真正会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包括我们自己谈恋爱，也不可能就一保终生的。我一谈恋爱就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结婚到老，执手到老，这个是一个很理想。但是恰恰有很多时候，我们文化或者是文学上面唯美主义的这种描述啊，让我们的学生也是实际上是传递给了他们一个很错误的一种爱情的观念， 错误的 这种 错误的情。 因为有些 那文涛问了一个很重要的 个问题，还有苏博士说，哎，为什么下面一代比较脆弱哈？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说，其实小孩有些小孩是用死亡，我死给你看，作为攻击，作为报复。因为小孩为什么动不动就说死呢？因为他知道你把很看重他们。我们父母亲啊，这一代成年人啊，把小孩看得太薄了，太宝贝。因为假如上一辈啊，他根本不会看到那么重要的时候，你不会动不动就说我死给你看，因为你知道你这个攻击不了，没办法构成攻击哈。现在因为他明白你父母亲嘛，成年人嘛，那么把他们看作宝贝捧在手上，动不动他就好把自我伤害来作为一种报仇，往往是这种心理。 我把我自己砸碎了给你看。 实际上反过来一讲，也反映了一点，就是我们大人是否给了孩子这种平等交流的一种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死亡，实际上真的很多的自杀的研究都发现，自杀有时候是一个 voice out， 就是要发声的一个过程。他就用死，用最极端的一种方式来告诉你，我有存在的价值，我有发生的意义。你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子的死亡，实际上他有几种的抗争。第一个呢，他是抗争这个女方的父母的干预了，他用死亡这种非常极端又不可能。是吧？第二个，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就告诉别人，我就是要谈恋爱，而且是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哦，我真的很爱你。因此我觉得在那个，因为我在讲那个跟学生互动过程中，学生经常跟我讲说，他们恋爱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就是你可以拒绝我的爱，但不可以，我但是不要拒绝我，就仍然我要爱你啊。 当时你知道还有这个细节，你说这就是那女孩子，十五岁的女孩子，一看男朋友跳下去了，当时她也要跳啊，要去陪死啊，给父母死死拖住，这是为了提醒你我存在。哥们不存在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有一种啊，极端自由主义的这个观点，就认为你说多大年龄发生性关系或者说是恋爱合适，对吧？像非洲有的那个酋长部落里，九岁的女孩她就来例假了，对吗？她是成熟，她就可以办这事儿。也就是说，你什么成年人，你们根本就没资格管。她不十五六岁也好，十四五岁也好，十六七岁也好，这个恋爱婚姻方不是恋爱方面的这个事情，甚而至于是性爱方面的事情，让她自己去摸索，你提供必要的知识、参考和辅助。对吧？ 还有保护 啊，保护 安全套， 安全套，对吧？剩下的让他自己决定。你能接受这种观点吗？ 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觉得我一半一半。我作为，如果说我从母亲的角度，我自己也是有孩子。我作为母亲角度来讲，哪怕我是儿子，可能是占便宜的这一方。 是啊。 但我都不太愿意说用很简单就放安全套这么简单的方式来教育他。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生理成熟的时候，他未必心理是成熟的。而我们所以看到的性关系，或者是恋爱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它是一个社会的意义。我们在讲的是我们跟两个人的结婚，它是两个家庭的结婚了，有很多价值观各个方面的互动。那在这情况下，我如果说简单用安全套保护了女方也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并不是如此。那我跟我儿子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责任的问题。 你儿子到底多大了？你刚才 现在十岁，我就在讲幼儿园时候，是他幼儿园时候就想结婚，现在十岁了， 十岁了，还有个三四年吧，对，差不多。 但是他已经这几天又跟我讲女生的问题了。 就是 说跟我说直接讲，我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啊， 我就是很反叛的。 哎，你儿子比我占便宜了，这比我十岁就进入青春期了。 对，而且他会跟我描述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让他很重视呢？是因为他讲多细小的声音我都能听得到，而且觉得特别好。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对女孩子有一种懵懂的一种心态了。但我这时候我就要告诉他多一点点责任的问题了。 你儿子是个情种啊，我跟你说。 因为他是射手座，我估计他可能真是。 那我本来也以为是哈，像我自己第一次哈，对女生什么想啊，这女生漂亮，我有点喜欢她的感觉。坦白讲，也是五岁左右嘛，有也叫幼儿园嘛，文韬不老，徐不成年而已。我后来跟很多男性的朋友聊，其实都有这种很年轻就有这种感觉，朦胧的爱情，甚至性的感觉。可是大家还是因为有这个社会压力哈。不方便讲，不想讲哈，所以说不想讲就自己摸索了啊。假如碰到这么有启蒙意义的母亲那就好了。 现在看来咱们当年都摸错路了。哎，马博士，我要问问你这个父亲敏感的问题啊， 是 你可以不回答的。 是， 你就说你的女儿十八岁啊，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不是已经跟人发生过这种事儿？ 嗯， 你完全不知道。等等诸如此类的 啊，这个当然要坦然回答，当然有想过的嘛哈。可是自己的小孩自己最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他整个性格等等哈，就想过，哎，也想到了答案了，所以我是不太担心的，反而是说我现在有一点担心是说，哎，会不会找不到男朋友啊？这样，你知道现在很难找嘛，港女什么剩女一堆， 是 吧？ 我就跟你讲，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因为外国我不了解啊，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啊，我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的，是可悲天下父母心。为什么呢？啊，他这个两头。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中国的父母啊，看自己这孩子跟看贼似的。其实你又别说十几岁，我就说二十几岁的，哎，我掏心掏肺说一句，我就觉得啊，一个孩子吧，他恋爱已经很伤神了，他已经很痛苦了，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吧，真的是过了二十岁的话哈，这个他自己啊，哪怕是撞撞钉子碰碰墙，他自己最清楚他自己的事儿，对吧？你这个他压力已经很大了，恋爱当中很多故事，对吗？你这个父母不起点好作用，你还给他压力，他还要负责跟你编谎话。你知道中国的两代人之间最后就是谎言相见， 对，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父母不肯接受真实，所以咱们就撒谎是最少成本最少浪费的。然后好，这时候是这样，到了那一头呢，就像马博士又担心她嫁不出去，她推着你去找男朋友，对吧？哎呦，赶快找一个，要不那妈妈给你介绍一个，这个乱七八糟。而且找了个男朋友得说他给了你什么呀，对吧？又把女儿的或者是当成自己的财产，对吧？你可不能吃亏啊，你动不动跟他上床，他什么都没付出。我觉得你说你不是添烦吗？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做父母真的是也是蛮难的，在这个过程他也想保护自己的孩子，我觉得甜度之心是人人有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我们父母也是不放心。那尤其现在就是说西方刮来的民主风或者自由风，让我们也看到了还有网络的这种作用，让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谈恋爱，什么是不应该谈恋爱。我看很多的报道就讲二十几岁的女孩子现在都在觉得自己是剩下来的一代剩女啊， 嗯， 可是我在十几二十年前我都没知道说这个有什么剩这个词儿，剩女这个词儿，因为在情况下可以看到现在网络这种状态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定位一个应该不应该呢？什么叫应该呢？ 网络年代，我觉得其实跟每个年代一样哈，小孩你父母亲再怎么说都没用的，他自己会去定义什么叫应该不应该。所以我们担心归担心了，下一步是说担心不一定表示我会给他压力嘛。就像我刚说我担心我小孩没男朋友，为什么呢哈？因为其实担心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期待，我希望，我觉得我小孩还到十八岁了，其实应该谈恋爱了，恋爱多么美好啊，对不对？你恋爱里面学会从人家的角度来看自己，学会去照顾人家关心别人，我希望他学懂这个。 我觉得父母要是能跟孩子混成那么一种关系，就是说你不管他啊，但他主动想来跟你商量商量，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 这个当然是很理想的这种互动关系了，或者是叫沟通关系。那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不应该做一个成人，就是我要去主导你，而是要做他的就伴，就是陪伴他成长。我觉得是陪伴是一个非常重要，陪伴不等于不监护，陪伴也不等于说我们不去帮他导向，而我们只是应该给予意见。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些孩子跟我们以前的孩子是不一样，我们以前因为就是说呢，我们家长式的这种作风做派也比较强，我们也就习惯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事实上有很多新的特点，他们很张扬自己的个性，很看重自己的价值存在的价值，也很看重自己有没有发生的这种舞台。有时候他们在做很多事情，他只是想要告诉你我有存在的这种尊严在这儿。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父母是否给了孩子这方面平等的尊严呢？ 尊严，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尊严。你知道到现在很多中国父母偷看孩子的那个电子邮箱啊，偷看孩子电脑，偷看孩子的日记，你就是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没尊严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马博士， 这个你说偷看哈，对啊，的确很难 很难忍得住不看，应该这样说。你父母关心嘛，好奇嘛，我连朋友的电子邮件我都想看，何况是我女儿哈。可是我觉得很多父母啊，听说跟我一样，不仅是想偷看小孩的什么博客、微博等等哈。我们很累是说，他博客上面很多朋友嘛，很多粉丝嘛，会有一些朋友，我连他的朋友们的都看，看他交什么朋友哈，所以这样才累。所以每天我就要看，咦，他今天多了30个粉丝，我就要点进去看他30个粉丝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哎呦， 那我每天多累啊，这样还要更新自己的微博，还要偷看别人的微博，这样每天在这种生活状态里面非常疲劳。 怪不得你的精神已经出现状况了。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真的也很辛苦啊。我们其实好像有一句话讲的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或者是有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孩子为什么整天都很反对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反父母的联盟，我不知道文涛你有那个见到过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都是在宣扬我们存在的价值，要跟你们平等的这种状态。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呢，反过来讲，我自己在那个内地工作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孩子，真的也让我们大人很不放心。尤其我做心理咨询，很多人都在讲这些很负面。一个孩子，女孩子。他是学习成绩各个方面非常好，他要去美国去那个去留学，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他现在是个处女，他非常的苦恼。他呢就是特地对特 处理了 ，sorry 处女对，他特定的是自己跑到那个武汉那儿去找了一个。